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312集，喂猫乐趣多。活捉了魏长和假的张美人，等于又有两个人可以询问了。而且貌似魏长已经在皇宫做了很久的内奸应该知道的不少。而这两人观神色，张美人刚才差点就自杀了，看起来还比较忠心，问他未必会开口。但是魏长这人贼眉鼠眼，似乎心比较活，且一出事就想着逃命呢，通常胆子都比较小。于是众人决定从魏长这儿下手。 说吧，说实话饶你不死，不说实话阉了你做太监。 众人默默对视了一眼，展昭这个威胁大概是从小东子那儿来了灵感。魏长咧着嘴苦不堪言，一声声求饶，说自己愿意将一切说出，还说他其实也是被逼无奈。根据魏长的交代，那个假的张美人叫张邪，他们都是当年那些与陈茂一起被困在黄金古城下炼狱里的陈家村人的后代。当年董家村的人拿了钱四处逍遥快活去了，但陈家村几乎折损了近半的劳力，损失惨重，后来也没落了，儿孙们死的死走的走，各奔前程，失去了联络。魏长书念的不错，好容易才谋得了这么个管事房录入的邮差。他父母早亡，老哥一个，工作省力，俸禄又多，活得逍遥自在。可是有一天，陈修突然找到了他，还有几个说是他的老乡。魏长原本以为是老乡混不下去了来投靠，就想帮着谋生计，可不料这几个老乡杀人不眨眼，功夫又好，尤其那个陈修翻手就放火，吓死个人。陈修让他入赤炼堂，他不肯。陈修一方面指责他连祖先的仇都不报，一方面又威胁他，若是不帮忙立刻让他化为焦土。魏长被他吓着了，没办法，为了保命只好跟他合作，纹了只火凤在胳膊上给他判寿。陈修给他的任务倒是也不难，就是让他在皇宫找一些东西再做个内应，他要是要安排个人出来进去的，魏长这职位比较方便帮着掩护一下。于是当年的王东假扮公公进宫，以及后来逃走，都是他暗中做的手脚。只是这些年赤炼堂越做越大，魏长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想干嘛，原本的逍遥日子是没有了，他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生怕哪天人头落地。不久前张邪进宫了，原因是魏长和王东查了那么久都没查到什么线索，陈修有些不耐烦了，而且陈修貌似是有了什么线索，所以让张邪冒充个张美人进来。张邪的功夫比魏长和王东好得多，办事方便。前阵子张邪突然来找魏长，让他给铜铃传个话，让他想法子进宫一趟。他找到了龟壳，但是很难取到，要铜铃下手。众人听到这里有些疑惑，的确根据张邪的反应，应该是他将银龟甲放在庞飞院子里的，但是他应该算不到小四子把龟壳放进了屋里垫桌腿吧。另外他为什么这么做？既然已经拿到龟壳了，直接交给魏长让他带出宫不是更好？何苦多此一举，还要藏到庞飞院子里让铜铃来偷？ 我多告诉你们一些，你们能轻点判我的罪吗？ 可以。 其实呢，据我所知，陈修非常信任铜铃，并且很欣赏他，因此就算铜铃不是陈家村出来的人，也做到了副堂主的位置。可是我听赤炼堂的几个陈家村兄弟抱怨过，说铜铃除了武功好根本什么都不管，也什么都不会，而且人特别讨厌， 偏偏陈修就是看中他，让他做了个二把手。说句不好听的，万一以后陈修有个三长两短啊，这位子就给佟玲了。那他们这么多人辛辛苦苦建造的赤练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吗？ 众人听完佟玲的话，倒是有了些眉目。 哦，张邪是故意让佟玲进宫，冒险去庞妃院子里去嫁客。现在皇宫里，庞妃的院子是守卫最森严的地方，他万一进去就很难出来了。他功夫的确很好，但宫中也是高手如云，而清点那晚赵普他们应该都在，自然有人要他的命。这招是借刀杀人呢。 众人都点头，张美人的身份那么特殊，想拿回龟壳随时可以不动声色地拿回去。佟玲这种只知道武功连生活常识都没有的人，真的是太好骗不过了。可谁知啊，人算不如天算，佟玲被抓，魏长知道后就跑了，他毕竟是宫外的。张美人是内宫的，今天一大早开封府的人几乎将内宫翻了个底朝天，他大概也听说了，但找到龟壳这件事儿并没多少人知道。张邪应该是怕夜长梦多，所以想来取走，于是又做了菜准备来见庞妃。可谁知赵普和公孙在院子里佯装吵架，扔花盆扔的整个内宫都听见了。张邪自然要赶紧过来劝架，然后自己引开众人，让丫鬟在收拾的时候偷偷将花盆下边的银甲收了。谁知这正中了公孙和赵普的圈套，可谓是做贼心虚后的自投罗网。 搞了半天内斗斗到功败垂成，我们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对了，你们除了找龟甲之外还找些什么？ 还找玉。 玉？找什么玉？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没说是玉佩，也没说是玉牌还是玉坠，总之就是玉。这玉还不是一般的玉，据说要拿火一烤会出现凤凰。 你确定？ 真的，我只求保命，真的毫不隐瞒，是陈修让我们找的。赤练堂的人各地寻找玉器商人，就是为了找这块神奇的玉，就连火凤和火龙的玉佩都是因为这种传说的玉而造出来的。 众人听得皱眉，这陈修似乎相当小心谨慎，吩咐人办事一个不放心就暗中安排两三个，另外还会将一件事儿拆分成两个半件，分别给不同的人办。白玉堂则是很好奇，皇宫里为什么有龟甲，但是王东却没找到。 你们在哪儿找到的龟甲？ 在大库里，张邪后来告诉我是银库。 银库？ 展昭好奇看一旁赵普和包大人。 啊，通常金银玉器还有宝贝都是分开放的，金和银除了进国库之外还会进金库和银库。金银库里面的金银大多都是抄贪官的家抄来的，这种库统称大库，等于是国库的一个后备，万一真的哪天打起仗来没钱了，可以将这个库里的金银拿出来重新铸成银子和金砖接着用。 不过我朝富庶暂时又少，所以一直没用到过，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钱库的存在。 众人收获了线索，回到开封将魏长和张邪也关押了起来。 赵玉 院子里，众人又围坐在一起商量案情。现在最让他们困惑的已经不是幕后人或者最终的意图了，而是陈修干嘛大动干戈的找玉。 什么一火一烧还能飞出只凤凰来？ 赵普撇着嘴靠在一张藤榻上挠头，林业火趴在桌边打哈欠。 也不是没有一烧就变色的玉，不过陈修他们不是一心一意找炼玉和黄金古城练武功的吗？怎么又变成找玉了？ 众人都不解。这时厨房大娘带着几个丫头抬了一大锅海鲜炒面过来。 你们都不知道饿的呀？ 众人一愣，闻着面香也知道饿了，连书房里的庞玉和包岩都被熏出来了， 饿得没力了，趴在桌上捧着盘子等厨房大娘分面。话说自从白玉堂来了开封府之后，开封的伙食水平那叫一个突飞猛进。不是说厨房大娘手艺进步了，而是因为食材实在太好了，光海鲜就没断过。小玉和小翠两人合力捧着一大盘石斑放到桌上，然后跟白玉堂套近乎。 五爷，好大好新鲜的石斑呢，这才半条，整条比桌子还大呢。 我们不住海边，第一次吃那么大的鱼啊，又鲜又嫩。 白玉堂对俩丫头笑了笑，笑得小玉和小翠晕乎乎的，就跟着厨房大娘回厨房了。展昭嚼着炒面瞄了白玉堂一眼， 招蜂引蝶的耗子。 白玉堂坐下吃着炒面瞧展昭，示意他看看自己的碗，再看看别人的碗。展昭眨眨眼，低头瞧了瞧，发现自己碗里炒面最多，好东西也最多。众人默默叹气，厨房大娘果然是偏心萌宠的。白玉堂对展昭也一挑眉， 招蜂引蝶猫。 展昭夹了一块石斑鱼肉送到嘴里，随即双眼一亮，之后就幸福地开始眯眼。白玉堂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伸手夹了一大块送到他嘴边。之后展昭那满眼洋溢的幸福啊，晃得白玉堂都打愣神，心说喂猫果然乐趣无穷。众人默默吃着美味，顺便观摩了一下白玉堂现场喂猫。不过说来说去也要感谢展昭，他们都是白玉堂喂猫的时候顺带喂的。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